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律师呢，跟大家介绍了一起涉及到这种音乐剧培训班的纠纷。这是一起非常典型的教育培训纠纷。其实呢，在教育培训领域啊，经常发生一些纠纷，尤其是在目前这种教育培训机构特别的多，教育培训资质又不齐全，市场监管又不完善，而且培训机构的授课质量良莠不齐的情况之下，那现在法院所受理的教育培训纠纷又一些怎样的情形出现，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请到法官跟大家来具体介绍。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法官啊，一位是庭长安义坤安庭长，安庭长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法官田小新，田法官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有关这个教育培训的相关的一些案件哈。那一提到这个教育培训，大家非常关注，因为有一句老话嘛，活到老学到老。而且现在啊，不仅仅是上学的同学们啊，需要在课外上一些课外辅导班、课外特长班，那很多已经在职的朋友也会经常的不管是上一些外语班啊，或者说是上一些在职的一些教育啊、学历教育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学习班都是存在的。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大的市场的需求，也就导致了咱们北京会出现大大小小不同的教育培训机构。那么这些教育培训机构良莠不齐，容易发生一些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咱们曾经审理的案件，以及从审理案件过程当中所发现的一些问题。 我想为大家通报的第一起案例是关于教育培训合同当中的有些条款，是不是构成我们俗话所说的霸王条款，是否有效。这个案例呢，涉及到的一个主人公是小盖，他呢因为英语成绩不太好，然后呢又准备出国，所以呢父母为他报了一个 SAT 的课程培训。 哦，他是一个中学生还是个大学生？ 是初中生。 初中生。 他在跟这个教育培训公司签订了一个这个 SAT 的课程培训的协议。然后呢并且交纳了这个培训费用，是共计是15000余元。购买了课时呢是256个课时。从开班开始呢，经过第一次上课之后呢，这个小盖就反映说觉得自己英语基础不太好，跟不上课程，想要调班。然后但是呢这个培训公司说我们只开设了这一种班型，希望他能够克服一下自身的困难，然后再继续听课，再感受一下 啊，就是在他让他在课下多努力一下。 对对， 尽量能够跟上。 对，这个小盖呢他陈述说自己呢因为是想要通过这个考试的，所以呢也很努力的学习，但是因为呢自己英语基础不太好，并且在那个招生的时候已经向招生人员说明了这一点，但是那个因为学校不能调班，自己陈述是在上了几次课程之后呢发现远远达不到这么一个培训的效果，所以呢就想要申请退学退款。 那他这个要求学校是什么意思呢？ 学校呢是拒绝了这个退款的要求，并且呢还振振有词的拿出了当初双方签订的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当中呢有这样一个条款，说甲方也就是咱们这个学校的这一方，有权自第二次上课起就拒绝乙方的退班要求。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小盖参加完第一次课程之后，如果他还选择去第二次再继续上课的话，就丧失了这个退班退费的这样一个权利。在合同中 这个条款好奇怪啊。 是，所以说这也就涉及到我们在审判中呢来认定这个条款是不是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这样一个霸王条款，它在法律上的约定是不是有效。 对，那就这个孩子来讲，他肯定对这个条款是有意见的，包括孩子家长也是有意见的。怎么这么奇怪的一个条款，凭什么我们第二次听完课之后就不能够退班不能够退费呢？那后来呢，他这个条款到底能不能够算作霸王条款呢？ 在我们法院审理案件当中呢，认为这一项条款呢规定了一经开课就不得退费，实际上呢是限制了这个受培训人，也就是这个小盖他的权利，应该属于法律规定的无效条款，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所以说呢，小盖其实他在开课之后有权利来选择停课退费。就是说呢，这样一条条款虽然规定到合同中，双方也已经签字了，但并不表示法律上就承认这条条款是有效的。 这里我想问一下安庭长哈，就像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在这种教育培训当中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 我觉得呢，这个主要反映啊，一个是咱们学员啊跟这个学员家长啊在签订这个教育培训合同当中，那么作为缔约的时候要认真审查这个合同。作为霸王条款来讲的话，在合同履行当中，对于双方来讲权利义务关系的约定，那么明显有利于一方，而明显的对于另一方来讲的话，权益得不到保护。这个呢应该就是说呢，学员也好或者学员家长也好，在缔约的时候啊，也就是说咱们俗话讲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相关的条款要看清楚。因为类似于这样的条款的话，应该说跟他的培训来讲的话，不管是效果或者说作为钱财来讲的话，这个关系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利益存在的点。所以说的话呢，必须应该来讲关注到这个问题。 那您觉得作为这个学生或者学生家长，有时候在签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这个条款，是他自己审查的不细，还是说这个条款隐藏在一个很不好发现的位置，不容易让人看到啊，还是怎么样？ 通俗的讲，应该说呢，学员也好或者学员家长也好呢，找教育培训机构实际上来讲是抱着一个非常期待或者说善意的，需要就是说孩子也好或者本人也好，这个通过培训来讲得到相应的资质认证，或者说呢得到相应的这个生存的技能。 就算是他没有一些什么资格考试的话，那也起码让自己能够有所收获。 对，应该讲的话，最主要这个学员也好或者学员家长也好，关注的是这一点，你的这个师资怎么样，你最后的教育培训的成果是什么样，我能够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对于合同本身来讲，我觉得这些条款并不难发现，但是呢应该来讲的话，作为家长来讲忽略了这个问题。 那您觉得作为这些教育培训机构，他们自己应该不会忽视这个问题，他们在这个合同里面拟出这样一个条款，很显然是有意的。拟出这样条款，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这个就牵扯到教育培训这个行业来讲，行业规范的问题。从这个民办教育促进法这个相关规定来讲，我觉着呢，作为你招生简章或者说你的这个招生的广告来讲，以及你的合同文本，应该呢是有相关的这个行政管理部门或者说他的审批单位、审批的机关从这一块儿去把关。刚才就提到这个案例，只有上一次课的这个权利，也就是说上一次课啊，退学或者说我退这个班的权利，这个显然来讲的话是对于学员或者学员家长是不利的。 没错，没错啊。他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一次课就类似于试听，我提前试一下，然后我就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了。 对， 上还是不上？ 对， 上一次课啊，觉得不好，我可以退。第二次课那就视同那您就接受了，您就是只能这样继续跟我们上下去了，想退钱都不行，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对， 所以呢，如果说在缔完约以后，或者说签订合同以后，咱们的行业监管这一块来讲的话，应该必须要到位，否则的话，对于这个学员也好，学员家长也好的话，我觉得在维护他们权益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非常不利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为大家介绍的第二起案例呢，主人公是一个18岁的小吕。 嗯， 然后他的母亲呢望子成龙，觉得小吕呢在影视表演方面呢有一定的天赋。 哦， 于是呢给他交了大概3万块钱的学费。 嚯，真不少。 然后在一个影视艺术培训中心报名，在参加课程之后呢，小吕发现不管是学校的这个生活的环境还是学习的环境，都和当时呢那个招生承诺的不一致，并且呢认为自己呢没有经过这个全面系统的教育，然后呢起诉咱们这个公司，要求退还剩余的学费还有住宿费。但是案件的焦点呢并不在于此。案件的焦点呢就在于这个小吕起诉这个影术学校起诉错了，起诉的名称呢、不一致，所以呢最后被我们法院驳回了起诉。 他怎么就错了呢？错在哪儿呢？ 在咱们实践中呢，可能会经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说呢，我们自己呢，或者是作为家长给孩子报了一个培训班，发现呢和你签订合同的是一个公司，最后呢你交纳学费，你拿到收据又是一个公司，有可能给你开课的呢是另外一家公司，所以呢就会涉及到一种多种主体的问题，也就会呢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说当我们权益受到损害需要去维权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找谁维权，去起诉谁。 这案件当中啊，家长们到底起诉的是谁，后来怎么就起诉错了呢？ 在我们这起案件当中呢，小吕的母亲呢作为他的这个法定代理人来我们法院起诉，起诉的被告的一个名称和我们法官去查询这个工伤备案登记的名称是不一致的。因为咱们这个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起诉的话呢应该有明确的被告。所谓明确的被告呢，也就应该是我们起诉的主体是应该有准确的名称，并且指向是单一准确的，也就是说不会有跟其他公司这个混同的这么一个情形。也就是说呢，如果是诉讼主体是法人的话，那么他起诉的主体呢就应该以企业法人在工商登记的名称为准。最后这个案件呢经过我们法官去调查，然后原告的这个起诉的这个主体不对，所以呢我们只能是驳回起诉。但是需要说明的就是说呢，这个原告起诉的这个主体不对，只是他丧失了这一次程序上的一个权利，他还可以选择去找到这个正确的这个被告之后重新起诉，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那他在这次起诉当中，他把被告名字改一下不就行了吗？ 我们法官也会行使一个释名权，但是有些可能学员家长出于某种理由，可能还会坚持自己的一个起诉。但是即使在这个案件中呢，裁定驳回起诉之后，我们法官也是会通过一些这个法律的这种手段来帮他找到一个正确的主体，可以他在下一次起诉的时候能够选择一个正确的一个被告，也是会对他进行提示的。 安厅长，这起案件很有意思哈，也有一定的普遍性。交钱盖章的看起来是一个公司啊，上课的是另一个公司啊，然后呢学校的招生简章写的又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名字，那这到底是为什么？ 还是借着刚才的话继续说呢，我觉着还是一个行业监管的问题。刚才我们田法官说的，从一个法人作为一个民事诉讼主体来讲的话，怎么去确定他的这个名称啊、也就是说有明确的当事人的这个名称，应该是以他工商注册名称为准。但是呢现在呢往往牵扯到呢在实践当中有很多名称出现，你比如说招生简章、广告，甚至于用简称或者说不规范的那种表述，作为他的办学许可证上边也有一个名称，然后呢工商登记这个是一个名称，有的时候还牵扯到两个单位或者多家单位联合办学，那么收你钱的另外又是一个公司。这个时候呢对于学员来讲，学员家长也好，如果没有专业的诉讼知识来讲的话，我觉得呢对于他们的选择来讲是有困难的。因为 我不知道应该到底选哪个、这么多不同的名字，我到底应该告谁呢？ 所以说呢普通啊，咱们说就是从百姓的角度来说，谁收了我钱我去告谁，往往那个收据上边盖章的那个单位啊就成为了被告。但是呢你签订合同 合同那上边盖的那个章，往往那个是他提供这个培训教育这个单位啊，在那上边来讲盖那个章，应该说他是真正的符合被告的主体资格。如果要是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应该一定要记住了，以他的工商登记的名称为准，然后去准确的去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 嗯，也就是说要到工商局的网站去查一下。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混乱，您刚才提到是因为监管不严导致的哈，他怎么就监管不严了？ 举例讲，现在像民办的培训机构啊，有个民办教育促进法，这一块的监管来讲是归咱们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这个行政管理部门， 不是教育局啊，教 委来管。不是教育局，对。举例说明呢，就想说明这一点。作为咱们的教育局或者叫教委，它所涉及到的，也就是说咱们的国民教育系列，包括学前教育、初级、中级、高等教育，这个来讲的话呢，是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就是咱们谈的教委、教育局啊，然后去负责监管的。包括你的教学质量，包括你的师资培训，这都是有一套的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然后约束规范。行政机关来讲的话，我觉着从日常的管理监督来讲，我觉得都是到位的。 对， 但是 所以说很少会出现这种公办的学校啊，有这个严格监管的学校和这个学生因为教学的质量，因为这些闹矛盾的事情很少。往往问题更多的出现在一些教育培训上， 对 啊，一些民办教育上。 对，主持人你说的非常对。咱们国家虽然就是说相关的，就是上边提到的这个教育促进法来讲的话啊，就是民办教育促进法，对这一块应该有所涉及。但是作为现在的社会现实的情况啊，我觉着呢，教育培训的存在很大的一个乱象。这一块来讲的话，应该说，要不然的话，就是在这个行业来讲的话，应该有一个比较具体、明确的一个行业管理的规定。同时来讲的话，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这个行政管理单位下边能够设一个具体的部门，也就是说，从合同的文本的制定，也就是刚才咱们讲霸王条款 啊， 如何去从源头上把它根除掉，这一块应该有所约束。同时来讲，你如果要是抽逃资金，或者说你办学质量达不到你的合同里边的要求，那么谁来去监管？我觉得如果要有一个统一的规定，还有一个具体的这个监管的部门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来讲就比现在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的话，应该有一个很大的改善 啊。对，就是出了问题我去找谁，有了问题之后那我应该怎么去处罚，处罚的标准是什么，条件是什么啊，这些啊都应该有个具体的规范。就好像大家开一个餐馆，那肯定工商啊、税务啊、卫生啊都要来检查，那必须要达到一定的标准，你达不到有投诉的话，那各部门就要罚你。 对 啊，其实民办教育机构也是这样，如果这些都完善了，那自然老百姓有了问题，培训当中出现了问题，我有部门来管着你，那这样的话他就不敢乱来了。 而这一块来讲的话，刚才你举的例子非常好。应该说咱们实际上来讲，要说餐饮企业餐饮服务还有一个这个行业的特殊的一个许可，叫餐饮服务许可证。为什么呢？咱们现在提这个呢，我觉着呢，审批的这个单位从工商这一块，它更多的来讲看你是不是有这个经营资格，就是说作为行业管理，作为这种特殊行业的管理，我觉着它更多来讲的话涉及不到。这个时候就是刚才咱们谈的，如果要有一个专门的部门要管的话，我觉着从他的办学的资质 准入门槛这一块 就得要给他严格把关。 对对对， 或者用一个通俗话讲叫门槛提高，杜绝他之后，然后咱们说现在出现的类似于霸王条款啊，类似于偷抄资金，类似于卷钱跑路， 不是那种说租几个房子啊，我挂个牌子找几个老师就能开课了，就能教学生了，不能是那样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刚才讲到了霸王条款，讲到了这个学生不知道应该告谁。那从咱们西城法院近些年来所受理的类似这样教育培训合同的纠纷来讲，还出现过一些什么别的情况、别的问题？ 我想咱们听众朋友呢，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经常会在互联网上或者一些户外的宣传广告上，看到一些教育培训机构所提出的不过退款 啊，对， 然后毕业后即可获得工作机会，或者是外语培 培训类的，可能是我们比如说公司的老师全部都是北美的外教， 嗯， 可能会有很多这样的宣传内容 啊，没错。 那么这样的宣传内容呢，嗯，是不是可以视为这个教育机构的一个招生承诺？ 嗯， 构不构成他应该履行的一个合同义务？ 嗯， 当我们学员呢在参加课程中发现事实不符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获得相应的赔偿？ 哦， 我们，这个， 也就是说，我是不是不过了，我真的就能够拿到全额的退款？ 对对。嗯，咱们这个案件中呢，小张呢，他就是支付了大概是7万余元的培训费用， 这么多？ 对，然后参加一个这个叫做国际会计师 AIA 这样的一个培训。 哦，嗯，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小张啊，他在这个新浪啊、搜狐啊等很多网站上看到了这样一个广告内容。首先，这个小张他是一个会计专业的一个学生， 嗯， 然后呢，这个广告内容是这样说的：参加这个 AIA 的全日制课程，可以衔接中英香港的课程，毕业以后呢，可以获得中国教育部承认的英国五所大学的学士学位。这个广告是很蛊惑人心的， 非常诱人。 小张作为这个会计专业的学生呢，很想能够获得这样一个继续深造，并且拿到这样一个学位，想得到这样一个教育培训的机会。 对呀，啊， 于是呢， 说不定拿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证明的话，我去一些，比如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啊，去应聘的话， 对， 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敲门砖了。 对，无形中呢，就增加了自己的含金量。 对，啊，对对。 于是呢，这个小张缴纳了这个相应的学费之后呢，参加学习，经过了4年的学习， 4年、啊， 对，经过了4年的学习，其中呢包括他这个会计的培训， 嗯， 还包括呢这个取得这个会计证书以后呢，向英国北安普敦大学香港的分校呢来申请这个本科的这个学位， 嗯， 在通过4年的大学之后呢，发现自己并不能够取得教育部承认的这个学士学位，因此呢，小张是非常的愤怒。自己付出了不仅仅是一些经济上的一些损失， 嗯， 还有就是一个时间是一个无法计算的一个成本。 对， 于是呢，小张呢在向北京市教委、西城区教委去咨询完之后呢，得知咱们这个教育培训公司啊，并不具备他这个办学资质宣传的可以获得这个英国这个大学的学士学位的这样一个毕业证。 嗯， 于是呢，小张呢就是一气之下呢，就跟被告起诉到了我们西城法院，要求呢他赔偿这个学杂费、英国签证的代办费， 嗯， 还有经济损失，共计35万余元。 他不是只交了7万块钱的学费吗？嗯， 所以 怎么一下子他提出了35万的这样的赔偿？ 所以说呢，其中可能有一部分可能生活费、签证费，但更大的他主张的是自己通过4年的学习， 嗯， 没有获得这样一个学位，所耗费的这个时间、这个青春 哦 是无法弥补的。 对， 也就我们说的时间无法倒流， 没错， 这是时间成本。 对啊，因为这是孩子最好的年华。结果呢，我花费了这么多的时间去做了一件最后发现不能实现的一件事情，那这么几年是不可能重新来过的，那人的一生啊，也不可能把这几年倒过来重新来，所以这个损失的确是切实存在的。那后来作为这个学校，他们又是怎么解释的呢？ 咱们这个培训学校啊，他在我们法庭答辩中呢称说，他是一个有资质开展这个 AIA 职业资格课程培训的一个学校， 嗯， 并且呢与原告形成了这样一个教育培训的合同，他通过履行这个合同的义务呢，已经帮助这个原告，就是咱们这个小张，获得了这个 AIA 的这个国际会计证，并且呢，小张在向这个英国北安普敦大学呢，在香港的分校申请的时候，也提供了一定的协助的义务。 嗯， 最后呢，他小张没有取得这个学位，并不是在合同内容之内的，他只是负责呢，让小张来获得这个 AIA 的这个国际会计证书，并且呢，在跟这些学校申请的时候，提供一个衔接和辅助的义务，并不构成合同的内容。 嗯，哦， 所以他认为自己完全履行了合同的内容， 嗯， 没有构成违约。 哦， 是这样的， 这是学校的辩解。 对， 那法院最后是如何认定的？ 小张呢，为了证明他的这样一个诉讼请求，向我们法院呢也是提供了一份网页的截图。 嗯， 但是呢，最终呢，因为这个小张不能证明咱们这个网页的截图呢是由被告这个公司所登载的。我们也知道，在互联网上也不会有这些公司的公章，也就是说，这个证明的效力的问题。最终呢，也是因为这个证据和举证的问题， 嗯， 导致呢，我们法院呢也是根据他的这些举证，不能够认定为这个网页呢就是由咱们这个被告公司所刊登的， 嗯， 这样呢也就不能够纳入这个合同的条款。 不构成这个被告的一个合同的义务， 嗯， 所以说呢，他基于此来请求这些损失，也就是没有依据的，所以呢， 啊， 只能是驳回了咱们这个小张的诉讼请求。 那小张这么多年的损失怎么办呢？ 所以就涉及到了咱们这个在审理这个教育合同这个案件中呢最棘手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所谓的这些不过退款。因为在很多这个实践当中呢，他的不过退款可能只是说你这次没有通过，我让你继续学习， 哦， 直到你通过为止， 嗯， 而不是说一次不过就退款。他使用的都是一些模棱两可的语言， 哦， 并且呢这些内容呢没有纳入到我们实际上纸面签的合同里，有些东西呢也没有在他自己的官方网站上进行刊登， 嗯， 所以我们很难认定他这些宣传内容是不是构成欺诈，是不是虚假的承诺。这就涉及到我们，就是说我们自己怎么能够在签订合同的时候维护自己的权益， 嗯， 把这些宣传内容呢怎么能纳入到这个合同的范围之内， 嗯， 以至于我们发生纠纷的时候呢以此为武器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扑朔迷离的案件， 四是跟他吵架，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的情景， 我这句话能推到我手腕上，我老撞了就看一刀又砍了几刀，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和孩子们的暑期相关的法律问题还有哪些，我们会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介绍。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将收听的是档案，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